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实践民主化家属运动协议会良心球后援会25号在首尔的基督教会馆举行大会，表示决心要更有力地展开斗争，废除朴槿惠政府的恶笔之一保安法，释放良心球。